四花翻嚟，如果你仲未仲有实事未讲， 系就两个啊。 系啦，呢、這个咧，大家诶，俾幅相大家睇睇先。 其实我未用过。 嗱，呢个系个头，其实咧呢个头咧就系、是、一个叉电头嚟嘅，咁咧。它是一个电蚊拍的叉电头。 充电口。 啊、是啦、啊。是啦、啊。充电是大陆叫，我们香港叫叉电。 没错。 Okay, 啊、好。 我们叫增值，大陆叫充值的。 OK。 是啦、啊、好回来先。咁呢我就唔明呢就其实买粒我屋企有个电蚊拍呢就其实我就唔係攞嚟拍蚊我屋企冇乜蚊嘅。我就攞嚟拍嗰啲曱甴仔嘅。即係細隻嗰啲美国曱甴仔呢。 嗯。香港有嘅咩 有。曱甴係外国流入㗎嘛香港。 我唔知啊我只我知我屋企嗰啲永远都係两寸长嗰啲大曱甴 仔。嗰啲係德国。德国种。 真㗎。 嗱你 做咁面 死嘢。你唔好以为大隻嗰啲劲喎。其实細隻嗰啲係劲喎大隻嗰啲喎。細隻嗰啲係成隻大隻咬死佢喎。 嗱、嗯，佢细只我唔知道， 细只嗰啲 系有弹性嗰只啊， 系啦，咪细细只嗰啲咧，咁细细只嗰啲曱甴仔， 但我唔惊佢乜细只， 嗰啲最先恐怖啊！ 但系大只我惊佢， 系啦，嗰、那个破坏力强过大只噶， 佢系好食屎噶嘛， 系啊， 系啊，系有间个身有间条嗰只啊， 细细只嗰啲好恐怖啊啲，咁啊通常就系攞个电蚊拍咧，有一见就走个一黐枝就啪。咁整死佢啦！咁其实就咁嚿电芯咧，即系佢系两哇对住 极残忍 啲昆虫，我唔会当佢朋友，我唔系黄子华系嘛？ 小强 跟住咧就佢啊，通常咧就插两粒二 A 电嘅， 系啊， 都用好耐嘅。但系我又唔明佢点解依家兴嗰啲咧就嗱，你喺佢聲稱嗰個成間屋咧，俾佢燒到付諸一炬嗰個咧， 兩隻狗仔差啲葬身火 海。係啦，佢就買咗個48蚊嘅叉電式、叉電式嘅、叉電式嘅嗰、那個嗰、那個電蚊拍，48蚊。嗱，我當嗰個檔口賺一啲，廠又賺一啲，實質個成本係幾多咧？你諗下。 10蚊， 十零蚊，咁你个电蚊拍咧要由好高电压嘅220瓦，我当佢嗰个电蚊，你有当两粒电芯啦，两粒电芯，由220瓦减压到去点嘅点2瓦嘅差电， 喂，又系计数嘅时间。 咁好啦，喂大佬，嗰、那个火牛都要嗰、那个嗰所谓 transformer 火牛啦，跟住变压器，都要钱噶，都要成本噶。咁你会俾到啲几靓嘅嘢咧？咁你仲要咧？大陆咧就好棍嘅，人哋美国咧就同佢嗰个嗰、那个，你见嗰啲插苏都系咁薄嘅啫，但系人哋系81瓦嘅。大陆是220的。 嗯。 你睇下香港呢 13M, 点解要咁粗脚呢？因为电压高呢，你有时接触不良呢，佢会发热㗎。对。咁如果有返咁粗嘅片呢，佢唔会溶㗎嘛。 嗯。 咁你头先都睇到啦，嗰啲片咁薄。咁你得两脚，如果三脚佢唔喐㗎嘛。两脚你咁样插，你通常你香港会已经冇两脚㗎啦。你一定係加个万能插苏㗎啦。加个万能插苏你摆咗落去。 对。 喂。一阵佢嗰个顶得唔好咁啊，喐嚟喐去佢会发热噶嘛。 通常两只脚嗰啲系揈揈下，插咗佢就 发热。嗱，发热溶佢溶咗咧，你嗰啲叉电芯咧，如果你咁啱咧，佢个 contact 好咧，就正负极一搭埋咧，就变到发热线噶啦。你想唔着火都几难，系咪先？你悭乜鬼嘢咧？买两粒电芯系嘛？同埋。同埋佢嗰间屋佢点解咁多蚊咧？我都唔明喎。佢好似我咁样， 唔系有啲地方咧系村屋系特别多噶， 系。 但系点解我就唔知嘅？ 咪村屋多草丛啊嘛！哇！嗰阵时我又冇做住过嗰个村屋啊！我揸住个电蚊拍揸住喺度，系咁依揈下咧，好似哇，好似玩烟花咁。因为嗰啲蚊系一嗰啲压蚊咧，即系。嘅嗰啲唔係叫有啲叫咩蚊都好啲，有啲細細只嗰啲叫咩咧？嗰啲咬啊仲痕嘅， 塞啊 蚊子仔， 唔係塞，佢亦都係好似蚊咁嘅。啊，嗰啲叫咩？又唔鬼記得，成日唔記得個名 字。你成日叫佢蚊子仔咯。 係啦，哇！佢一到黃昏入黑咧，佢就追啲熱氣喺你個頭頂度， 係 咁 啊 嚟噶。 咁其實我即係講真嘅，係咪即係叫啲人盡量係買翻用插電芯嗰啲？ 係啦，就比較好。唔好慳啊，插乜鬼嘢電啊？啲、係環保啊啱嘅，你即係買插電唔使成日換電，但係咧危險啊嘛，大佬你諗 下。其實電池插落去其實都可以用好耐嘅喎，嗰啲 電蚊拍用好耐㗎，用啲比較 用啲靚少少嘅電都用好耐嘅，就唔使用到，即係你插電係 OK 嘅，但係即係冇可能咁平咯，你明唔明啊？ 佢話咧好笑，我睇緊佢張 label 咧，佢有3000W 咁勁。 唔係佢升壓啊嘛， 3000V 喎， 直流啊， 係啊， 3000火，唔係佢點會白白聲啫？ 我唔知道，我真係 冇玩過。你諗下，佢係將佢升壓啊， 嗯， 即係閃光燈咧，佢咪閃光燈，你嗰啲 flash 咧一咩啊？ 啱啱听话佢成功咗烧死晒啲曱甴同蚊，系成屋嘅曱甴同蚊， 真系好笑！ 一次过杀清个， 咁啊系， 诛佢九族， 咁啊系，佢咁啊连间屋都烧埋，真系啊！同你同你咩啊？ 有个 Kenny Fong 咧，喺 YouTube 讲咧，佢话110W 嘅流电 电流 大过1120。 220 咩啊？ 佢话110流电流大过220V。 嗯， 系啊。他就咁写就，我唔系好知道啊。 可以再讲多少少啊 ，Kenneth， 我真系 百一，但系百一点解要减到百一？百一电死人嘅时间系长啲啊嘛。 我唔知咯，佢咁写，我咁讲翻俾你听，因为我就唔识电，即系 唔熟悉 我对电，我净系识有分110同220。咁我哋知嘅插头唔同，同埋会爆，跟住就冇啦。 其实可以一样， 即系烧咯。我意思 系啦，不过佢就冇咩啫。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系。有啲電器以前咧，未必係即係有啲係分220、110噶嘛。咁譬如我試過一次咧，就係拿加攞香港啲嘢，就攞咗個加拿大用，唔記得咗換，跟住就燒咗。 唔會燒噶，220隊內八一唔燒噶，八一隊內220就燒啦。 唔係，總之係嚿嘢唔 work， 跟住就燒咗啦。即 係 我 話 開咗，唔係都燒噶。我記得係220嗰嚿嘢都燒咗嘅。 不過 咁就冇辦法啦。 而家好多電器佢哋會自己跳嘅。 嗯。 81、282都用到，佢会自己跳。 depends 啊，嗱，真系讲真嘅，唔系全部嘅，我好肯定。 不过佢要写明， 即系你自己好乖乖咁睇定咯。 系啦，佢会写明嘅，呢只火牛81又打200又打，佢写明噶，你千祈唔好 check 清楚先好用。 即系好多人嗰阵时去大陆咧，唔系，亦记唔记得以前去呢个咩啊？去呢个日本咪好兴买嗰啲电话翻嚟嘅，好型嘅咧， 嗰啲片盖嘅， 都百一噶嘛，你都翻嚟一对。 电话嗰啲 mobile 大部分，譬如牙用牙嘅嘢啦，牙刷嗰啲都系通常都有200嘅，即系100至200W 嘅。但系咧，有阵时有啲嘢系冇嘅。 唔系啊，佢喺日本嗰个叫咩？ 咩佢系风筒系冇咯，有啲风筒系冇咯。 佢喺佢嗰种电话咧，你知日本好好鬼。可以串噶嘛？我出咗电话唔系卖俾你玩用噶嘛？我卖俾本地人噶嘛？系咯， 接机啊嘛？ 唔系嗰啲家庭电话，有一轮咪好兴咧个病咁啊嗰啲啊， 嗰啲啊，即系 屋企嗰啲啊， 无线电话 嗰啲收得好清嘅，但系佢唔系谂住俾你用噶嘛？咁我使乜出220啫？日本全国都系百一噶嘛？咁你拎翻嚟谂都唔谂到咯，咪缝咁啊烧咗咯。系啊， 好，我哋揾个另外一个，做一个 笑啲， 比较开心啲嘅 topic， 嗯， 即系大家都会笑的士， 嗯， 九龙湾的士，喂， Peter 哥哥，唔该， 俾张图嚟睇下， 哇，呢个新咩嚟？ 系因为改 呢个改图， 但系佢入边写个 GTA 好好笑啫， 啊， 系啦 ，next， 另外一张搞笑嘅又系， 等等啊。 呢張唔係搞笑，唔緊要啦。 呢張係真嘅， 呢張真嘅，真唔係其實全部都係真嘅，但係只不過啲字就搞笑啫。 啲人改圖啫。 哇！佢都好嘢喎，人哋飛越峽谷，佢係飛越欄杆。 其實佢唔係飛嘅，佢只不過隔條橋咧。嗱，呢張係真係搞笑嘅。上面佢唔係真係上面，即係佢樣係喺上面飛落去，但係事實上就唔喺肥邊，佢喺後邊嗰個個叫咩 油站， 就打完氣就。出嚟嗰阵时候，你其实留心少少后面咧个栏杆系唔见咗嘅，记得啦，后面就飞咗出嚟， 卷咗埋过嚟， 就系我真系唔 系 好明佢点样飞到咁劲。 佢点样可以飞到咁劲咧？踩好快，又冇跳台，点样可以咁劲嘅咧？ 跳水 另外一张 啦。唔系，如果你要飞，你一定要有一个跳台斜斜地，佢先升得咁高噶嘛。 我谂佢系撞咗落个膊度，跟住唔知点样，即系佢踩得好劲啊， 系咯， 系啊。另外一张应该仲有啲噶，系咪啊？ 佢真系 冇啦 ，OK。 佢冇谂过会 啊！這個、呢个咧，我哋讲埋，依个一阵间先出。我哋讲完个车点样飞先，系啦、啊。我就唔系好明佢点解而家啲人揸车咁得意嘅。 一系佢咁样冲行，然后咧 就可能有条膊咁啊晾一晾，然后再飞高，唔系你好难飞到咁高嘅。 即系可能系炒埋佢个膊度个冲力，再反弹咁， 再 铲咗个蓝色嗰个栏杆度咯。 系 咯，即系 GTA 嚟噶，大佬。 咁啊 ，fun man 即系其实即系小心揸车啦。咁点解头先有张图咧？就喺 Shell， 即系我中意，即系如果揸车嘅话，我中意 Shell 油。啊 ，Operator 哥哥，我咪头先嗰张泊车啊。都好笑嘅，咁佢即系其实香港而家啲人咧就成日都乱， 俄罗斯方块嚟嘅， 乱咁拍。其实咧真系啲人系咁拍噶，尤其是喺港运港运城，尖沙咀有冇港运城啊？ 系 吓，喺嗰度咧就啲人中意打斜拍添嘅，即系一次过好似车展咁样霸两个位嘅，唔系好明嘅。 嗰个佢拍多两架系 smart 先得嘅啫。 所以啲人咪好好笑咯，千祈拍趣分享拍车， 但系唔系。如嗰两架你如果左右隔篱再有车，你出唔到嚟噶咯？ 系啊， 咁咪好戆居咯。 因为今我哋即系我有个车 group 入边啲人咧，就真系随时都影到啲咁好笑嘅。 咪咯， 中意打斜拍，中意打横拍， 即系唔使睇嗰度白线嘅。 自己设计咯，自己设计一条 点拍就点拍， 即系其实呢个系礼貌问题咯。即系其实 even 头先揸车啦，或者系泊车咧，其实啲人有冇礼貌嘅咧？点解唔可以忍让多啲，或者系小心啲驾驶咧？ 其实呢个人哋画咗线俾你嘅，你就跟翻人哋咁样去拍翻入去个位度啦。做咩啫？依家你屋企咩？ 唔系、啊，有啲人佢根本就唔得嘅嘛，啲技术拍咗入去好，拍攞只架车好巴闭 嘅。咁你翻去再学过。我建议你翻去再跟师傅。 但系 smart 嗰两个真系搞笑喎！如果隔篱有架车喺度，咁你点走到咧？你走唔到噶？ 或者佢自己可以用呢个叫咩？嗰咩神功啊？ 你个碌唔会咁样， 唔系啊， 会咁样扭转噶嘛？ 咪以前咧，周星驰系咪有套咧推入去嘅？ 系 嗰套咩嘢？有一套笑嘅片嘛？ 功夫啊嘛，嗰套 我唔记得做咩嘢啦。 系啦， 即系用铁砂就推佢入。 冇可能嘅事嚟嘅，真系你拍到都冇用，你走唔到噶嘛。 我记得，因为我记得咧有一个笑料咧，我又喺 Facebook 嗰度睇到啲趣闻嘅，之后就录咗有一段嘢，就系外国啦，内地都有嘅，有呢啲即系吓，唔系咁嗱。顾之前咁样同佢讲话，佢系冇唔够技术嘅一啲车主啦，就泊车啦。就好似头先咧，左上角唔系匝线嘅，你知唔知外国同埋内地啲人点样去惩治呢啲人啊？ 唔知 真系好串啊！ 搵架车 两边夹住佢，后边再卡多一架中间。但系最好笑就系嗰三架车啲人都唔识噶，但系知道想点样，然之后做呢一样嘢咯，顶住佢咯。跟住之后就嗰个仲影到嗰个拍得衰嗰个车主咧，佢个样完全系。门又系直情夹到佢，门又开唔到，入又入唔到。 你知唔知你？我有一次喺外国见嘅咧，又系呢啲咁样泊车咧，即系我哋叫 PK parking 啦。咁真系有啲好笑叫 PK parking 啦。咁佢哋咧系点样玩法咧？系外国咧，净系搵架，即系嗰班系有钱仔嚟嘅，用个悭马。勾翻佢出嚟， 系 咪拖到？你知悭马比较大力啲噶啦，呼埋成架拖翻佢出嚟啦，咪拖翻佢。唔啱个位置咯，你总之霸咗位唔得意，拖翻佢出嚟。 好似见过俄罗斯有段片，直情系揾嗰啲咧，唔系好大嚿铲雪定铲泥车嘅，兜嘢兜佢走，然之后就唔知掟咗佢去树林定冇雷公咁远。跟住个车主出到嚟系我架车咧，我架 唔系喎，喺大陆有一个方法仲好，因为你揾架车都比较难噶嘛。你真系揾架铲泥车，佢系将佢成架车贴满晒 M 巾，跟住又喷黑佢。 我铺车我就见过， 成架车 M 蚊就未见过，我未见过 M 哥，我就见过铺车啫，面冇字啫， 面冇字咯，又好绝噶嘛， 成架帮佢贴满晒，咪死味系嘛？ 呢啲系搞笑嘅。好，我哋做单咩好啊？ 哇，今日 仲有啲咩笑？ 仲有啲咩搞笑啊？我记得好似仲有一个噶，吉灰庵。 个福音讲咗啦， 讲咗啦， 系啊， 神沙讲咗咯，电蚊拍讲咗啦，我哋做一个咩啊？头先未有噶，啊，斩女友啊， 系呢个又系又呢个又系 四集定几集啊？ 边个啊？ 第四节啦， 第四节啦， 咁你快啲讲呢二百刀发生咩事啊？ 呢个都比较咩？诶，我哋系咪有福斩？我又系咪俾 斩草？ 系啦。不过嗰都真系嗰、那个都系包住条咸鱼出嚟嗰阵时，即系嗰个遗体啦呢个。 OK， 哇，嗰、那个人真系好嘢，二百刀唔攰咁啊斩。同埋呢两个，嗱呢两个人咧都即 即係其實大家都係揾個咩啫 ？SP 啫，使唔使咁認真啊？ 真㗎， 有人搭沉船。 係啊，嗱，即係佢哋有人搭沉船嘅，因為呢個男咧49歲，咁啊九年前咧就嗱佢呢單我哋其實九年前而家先開審啊，咁啊懷疑個女同居女友。有外遇，咁咧就嗱，咁其實佢個男朋友都比較公德心嚇，即係嗰啲抌抌咧就冇，佢咧就抌咗出門咁垃圾桶，就俾佢抄到，即係我又未今日我未交功課，點解有本啊 copy book 就喺門口咧？咁啊即刻就俾佢大興問罪之師啦，係咪問佢女友邊個嚟過？咁佢女朋友咧就唔肯講。佢個嚇， 係啦，呢啲 邊個同你一齊做功課， 死都冇認， 佢就唔認，咁嗰個男 就唔係事實啦。 係嗰個男人咧，憤而斬咗200刀嘅。咁佢兩個相識咧，就其實佢兩個各自都結咗婚嘅，有仔女。 哇！啲關係咁 Q 複雜嘅， 係啦， 哇！ 就落咗香，但系落咗嚟香港咧，咁個女人咧就嚟咗翻，但係佢就去嗰、那個。去呢個便利店度做嘢，咁啊識到一個揸小巴嘅男朋友，咁咧就即係有第二個啦。咁啊，其實你兩個，都係有分，一個有夫之婦， 係 咪？一個有婦之夫，咁你兩個都係揾個 SP 啫，係咪先？使乜咁認真咧？咁點會知發生呢單嘢咧？可能嗰、那個应该嗰个女人咧，就惯咗朝头早咧，就会打个电话俾佢另外一个朋友嘅，嗰个揸小巴嗰个咧，咁咧就会发现呢啲佢冇打电话俾我，咁啊就揭穿咗呢单嘢嘅。但系我就唔明吓、啊，你反正你两个佢又结咗婚嘅，呢、這个离咗婚，咁你都有老婆啊，有仔女噶，系咪先？咁你如果大家。合作唔啱嘅，啲功課唔啱做，咪算咯，使唔使又斬咗200刀咧？ 係咪？即係你出嚟，即係衰啲咁講啦，你出嚟玩嘅，大家都知道自己係咩定位嘅，知道自己咩身份嘅。咁人哋要有其他可能係唔係淨止一個 P 嘅幾十六百個 P 咁樣嘅，你有啲咩講啫？你自己分分鐘都係咁樣噶啦。如果你自己搭沉船嘅，你老老實實咁同人哋講。 喂，佢最好笑 就係你都幾自私嘅喎。你而家係唔係毀緊一個人嘅家庭啊？你毀埋自己個家庭啊？ 佢 係 咩？佢係一殺完個女人著草翻咗大陸， 又 係佢個老婆勸佢自首喎。 哇！啲老婆 好複雜啊， 即係幾新收到。 唔係即係啲關係一去到咁樣啦，即係嗰啲蜘蛛， 即係其實 啲腳翹埋曬一齊。 呢個又結咗婚，兩個都結咗婚嘅，只不過咧大家得閒食下散餐嘅啫。咁佢嗰個人咧，可能你就話齋啦，沉船就真係。其實我諗佢都唔係沉船嘅，有啲人咧個佔有慾好強噶嘛。係，即係記得我用開嘢唔可以俾人用。咁啊，既發現咗咧， 即係喊出嚟。 有人用咗我都唔知道，咁咪之後咪喺度發泄咯。其實，喂，大佬啊，有時 不如即係我覺得啦，一個即係不如即係簡單難聽，一個叫雞，一個叫鴨抱啦。你唔好玩埋啲咁嘅嘢啦。你都自己有家庭啱啱先，即係你覺得你，我覺得你俾錢去搞掂係最好。 好簡單，你要玩唔緊要啊。你唔該，你搞清楚你要自己個定位啦。你喺呢一段感情嘅定位係乜嘢啊？如果你出嚟係玩嘅，根本由頭到尾冇諗住上身嘅。 唔系啊， 你搞啲咁嘅嘢出嚟，你咪真系 你本身你只有老婆噶嘛？ 咁咪系咯，所以咪话你 条鸡好过，唔系你 即系一次过俾钱。 你知有啲人系觉得隔篱饭香啲噶嘛？ 咁你有冇资格去攞人隔篱嘅饭先？咁问题系你自己 谂呢啲嘢， 即系如果你系自己单身 遇上脂粉客咯，即系咁样。你话我衰都系咁讲噶啦。 唔系你单身嘅，你点玩法系另一回事。 系啦， 但系个问题系一个有老婆，一个老公，你两个都 唔系嗰个离咗婚，但系斩人嗰个有老婆， 好复杂。 咁你有 搞唔掂？ 唔系你都结咗婚，你有老婆咯，系咪先？你只不过系久唔久逢场作兴，你咁认真做乜鬼咧？系咪先？ 我好黐線， 即系你唔好，即系我成日都讲咧， 就 男人咧，千祈唔好高估自己嘅魅力而低估人哋嘅品味。你成日以为自己好靓仔，又得人照多啲镜，系咪先？即系系嘛？诶，喂，大佬啊，你都预咗噶啦，嗱，佢 佢结得翻，跟住识咗你，佢落咗嚟香港嚟咗翻。喂，佢识得你啊，识得第二个噶啦。 你唔系一个啦， 系咪先？ 有几多个老襟啊？ 通你得天独厚，有过人之处咩？ 有啊，可能啊，如果唔系 FF 小都系嗰句啦 ，FF 小镇啦。 唔系啦，如果你真系有嘅，佢亦都唔会揾第二个，系咪？ 咪就 系。揾得第二个嘅，梗系你都出现咗问题啦。 同埋好简单一样嘢，你自己谂下啦。所有嘢都系有因果，所有嘢都系前文后理嘅。佢嚟得香，佢原本有老公嚟，跟住嚟咗香港，识咗你离婚，跟住就离婚撇低咗个老公。 唔系咯。 咁即系其实佢都可以撇低你啦。 唔系咯，撇得一个。 你以为自己边个啫？ 唔系咯，撇得一个有第二个啊！一件污就两件威。 唔系。 三件就唯威威噶啦，你真系顶，你就唔好谂，即系唔好成日谂住呢啲咁嘅逢场作兴咧，你有逢场作兴嘅心，如果唔系咧，就唔好学人出去搵婚外情。 搭船啊，呢啲真系摆明， 系嘛？ 唉，真系。 唉，真系， 总之都系冇眼睇啊！ 即系今晚真系 睇路啦， 真心玩得好啱，出得嚟玩预咗要玩啊，仲有冤亲债主， 唔系咯？ 咁嘅， 唔系即系你又要出嚟玩，又要同人讲拣钱。揀錢咧就唔係亂咁講啊，揀錢啊同屋企嗰個講就唔係 在多呢啲嘅咋，你出病。 揀錢啊同屋企嗰個講嘅就唔係同外邊嗰個講嘅，知唔知？外邊嗰個同你講 like 啲，係嘛？因為除非你又真係好勁，冇人及得你。如果你係真係咁勁嘅，佢又唔會有第二個，明唔明？係嘛？同埋咧，下次咧偷食咧就行遠，啲個垃圾抌遠啲。是吗你做完功课嗰边 copy book 等样啲。知唔知是吗 好似林敏聪啊。 眼泪水都飙埋出嚟。 就唔好就喺门口就劈低就行啦。即係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呢就下次呢你偷食呢就唔好抌咁近。抌远少少或者呢带埋返好似日本人咁。将啲垃圾咧就抌带翻屋企先抌，但翻屋企咧，你老婆就会怀疑你噶。 你得翻门别类啊，喺日本如果唔系会俾人拉。 冇错，因为落咗街先抌，唔好抌喺门口。 抌要去买边个会变啊？ 其实呢位小巴司机咧都有责任嘅。如果当日你系负责任咁抌远少少咧，就唔会有啲血案，系嘛？ 唔系呢个小巴司机，系呢个女人。 唔系佢咁嘅，梗系唔会个女人等啦。啲通常系男人等嘅，系嘛？ 真系攞命噶啦！ 其实嘅呢单都系一个悲剧嚟嘅。不过我真系唔 系 好。 唔系，即系其实你问我悲唔悲剧咧，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道德观呢 是。 冇啦。 即是讲真的即是有阵时我们的伟大的强国会不会有一些即是其实道德经啊道德啊那些东西都是全部都是中国以前留下来的。 冇的。 他们 即是孟子啊庄子啊那些是不是应该要读返下为什么呢 嗯道德经是老子。 老子啊不是总之那批什么什么子那批即是我不是读那堆嘢大的但是我知有呢堆嘢嘅。 嗯 那就应该那堆嘢是不是应该要教一下即是应该要听一下呢 冇错。 即是那些道理是很好的。 啊 ,Danny 话有时两公婆瞓埋一张床，大家都唔知道对方谂咩，咁咪要沟通一下咯。 喂，感情嘅，不如咁讲啦，怀念都完咗啦，我哋都已经差唔多讲到，系咪？依个第四节嚟噶嘛？ 系啊， 系啊。但系有一个预告少少，预告就系听日有个新节目嘅，咁系我同野琪咧就讲啲少少感情嘢啦，咁或者女人唔系比较讲啲女人嘢多少少啦，咁啊希望你哋吓。听日继续支持我哋嘅 live， 咁我哋呢边咧就继续玩住先嘅。咦，冇嘢好讲，温拍水。你等先，阿 Kenneth 有少少，佢话短路问题系设计电压问题啊，所以大陆嘅买唔过啊，大陆嘅标准系信唔过。哦，重点系呢样， 佢系咁啊。 系，多谢 Kenneth 先，唔该。系啊。咁我哋好啦，我哋差唔多啦，我哋好攰啦，咁咪玩到玩咗咁耐，咁我哋玩咗个半钟， 我笑到好攰， 系啊， 我讲啲强国话几好噶， 好，咁下个礼拜四麻烦你继续呢个白内地客， 胸口，继续讲， 冇问题， 好，咁我哋下集见， 好，拜拜， 好，拜拜。